增加柳沟据点的预备军力量。这对装备十分落后的县游击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，当即决定到柳沟西山梁进行阻击。三中队长赵启带着韩庆荣来接受任务，见到了县游击队长。队长好。县游击队长看着赵启、韩庆荣，微笑着点点头。他对赵启、韩庆荣说：“ 赵启、韩庆荣同志，你们辛苦了。这次日伪军出动40人到柳沟据点，增加据点的日伪军力量，咱们要坚决予以阻击。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” 赵启点点头：“报告队长，已经做好了准备。”“ 很好。我告诉你们，兵法讲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这次伏击战务求必胜，要速战速决，同时一定要减少伤亡，尤其是游击队员和老百姓，要把伤亡降到最低，还有其他的损失也要降到最低。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游击队，既要能打仗，还要会打仗，要十分有效地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同时也要学会保存自己的实力，两军作战以智当先。”赵启、韩庆荣听完频频点头：“ 请队长放心，我们坚决完成任务。” 游击队长对韩庆荣笑着说：“ 听说你手中的家伙还是掏火棍呢，这回你这个优秀的游击队员大显神威的时候来了，你是不是能用你手中的掏火棍搅和日本鬼子的38大盖啊？” 韩庆荣听完脸一下子红了，不好意思了。 赵启赶紧说：“队长放心吧，我们安排的是天罗地网，管教他们有来无回，让日本小鬼子尝尝咱们游击队的厉害。” 游击队长频频点头：“ 赵启同志，通过这场伏击战，要狠狠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使他们不敢在平北肆意妄为。你们具体的步骤怎么安排的，跟我说说。” 赵启就把具体的战斗方案向游击队长详细的汇报。游击队长听完赵启的汇报，点点头：“ 好。你们的计划很周密，还是那句话，这次伏击战务求必胜，要速战速决，既要夺取敌人的武器，同时也为了打破敌人的增兵计划。赶紧出发吧，我等待你们的胜利捷报。” 赵启、韩庆荣接受了任务。到了后半夜，队伍出发了。游击队别看武器落后，队员的心气儿还挺高，特别是韩庆荣，听完游击队长的话，他对这次伏击抱的希望最大。赵启领着队员们出山，又经过柳沟的南教场，直奔柳沟西山的垭口。垭口处原来是一道长城，后来成了一道豁口，两边都有敌楼，两面山坡陡峭，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穿过垭口，在此埋伏地势十分有利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赵启带领三中队赶到了西山垭口，一声令下，三中队的战士就迅速地进入了事先设定的垭口两侧的伏击圈，专门等候日伪军的到来。韩庆荣埋伏好之后，这才仔细看了看眼前的西山垭口，他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西山垭口的地势真险要啊，远看青山叠翠，近看叠翠青山，那真是山连山，山套山，山山不断，岭挨岭，岭接岭，岭岭相连，青松翠柏，树木交杂，榆柳桑槐，水手无边，往上看巨石堆垒，碧插云霄，往下看砾石如虎，卧石如刀，这一座西山垭口 地势险峻。到了早晨七八点钟，一队日伪军果然从上新庄方向奔柳沟西山而来。其实敌人们也心惊肉跳，因为在此之前就在柳沟的西山梁，日本兵与八路军已经有了几次交火，都以鬼子的失败而告终。鬼子不仅付出了人员死伤的代价，武器也让八路军给缴械了。这次能不能顺利的到达柳沟还真是未知数。就在日伪军走进射程的时候，赵启一声令下，埋伏在西山崖口两侧的游击队开火了，手榴弹就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向日本鬼子飞过去，在鬼子的队伍当中炸开了花。刹那间日伪军懵了，以为又碰上了八路军的正规军，况且枪弹一响到底有多少伏兵难以料算，情急之下只有撤退才是上策。日伪军不敢恋战，一边往回跑，一边往西山崖口处胡乱放枪。这时接近崖口的几个敌人已经被打死了，游击队又冲下山来。跑得快的敌人见后面的被打死了，越发心惊胆寒，只恨没有多生出两条腿，生怕一步跑慢了性命休矣。游击队也不再追击，可韩庆荣却冲在了最前面，因为他手里端的还是掏火棍，他最需要一支真枪。韩庆荣心想，我呀得专门找伪军，因为伪军平时欺负老百姓威风不可一世，可一旦遇到八路军游击队就害怕了，生怕游击队要了自己的命。韩庆荣一边冲一边找，找来找去发现在一棵树后藏着两个伪军，躲在那里撅个屁股浑身发抖，都吓坏了。韩庆荣窜身来到一个伪军身后，用手中的掏火棍往他后腰一顶，别动，交枪不杀。可把两个伪军吓坏了，赶忙就喊，别开枪别开枪，我交枪我交枪。乖乖的一抬手把三八大盖枪举起来了，韩庆荣伸手就把两支枪抢在了手中，这枪算归他了。这次战斗只有十几分钟的过程，游击队打死日伪军十几名，缴获了十几支三八大盖。韩庆荣把夺的两支三八大盖枪都挎在了自己的肩上，别人想替他挎一支他都不干。等队伍回到小金房村，韩庆荣得到组织许可，留一支三八大盖自己用，另一支上缴。虽说韩庆荣手里就留了一支三八大盖枪，可是用一支掏火棍缴获两支三八大盖枪的故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从此在平北流传开来。 北京市延庆区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，这里不仅山清水秀，气候宜人，更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。同时，延庆还是浸染过无数革命先烈热血的红色沃土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延庆处于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，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，平北军民不畏流血牺牲，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。他们用鲜血铸造了不朽的丰碑，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，继2017年12月延庆区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电影《北平以北》后，在老一辈艺术家指导并参与下，近日 由延庆区委宣传部、延庆区文联共同推出反映平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系列评书《平北英魂谱》，欢迎收听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《平北英魂谱之浴血沙塘沟》。 白蚁化团长做了汇报，团长，这一带驻有伪军35团，还有一些土匪等地方武装，顶起滚滚烟尘，随着灰黄色的硝烟冒起，两个敌人被手榴弹炸得飞了起来，又重重地摔在地上。由于我军火力猛烈，冲在前面的敌人很多人中弹倒地，可是没有被打着的还在继续往前冲。五排长李辉看得真切，瞄得更准，接连2枪，两个冲在前面的敌人应声倒地。李良眼疾手快，连续击倒了3个敌人。吴起啪啪啪3枪，又有2个敌人命归阴曹。敌人看到冲在前面的接连丧了命，没被打着的都趴到了地上，不敢前进了。赵亮双眼紧盯着前方，他已经打倒了4个敌人，见一个当官模样的敌人还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督促士兵往上冲锋，赵亮瞄了瞄，啪的一声枪响，敌军官应声倒下，没人督战了，敌人又都退了下去。战斗还在继续，太阳偏西了，敌人又组织了第5次冲锋，这一次和以往不同，敌人改变了扇子面冲锋的阵势，把冲锋的队伍分成了几路。只见敌人前面的倒下了，后面的继续往上冲，一个个像拼了命一样。王抗营长低低的声音对身旁的祁连长说，告诉战士们节省子弹，瞄准了打，节省子弹，瞄准了打。祁连长的话被战士们一个接一个的传了下去，激烈的枪声乒乒啪啪响成了一团，敌人噼里扑噜的接连倒下，可拼了命的敌人还在继续往上冲。五排长李辉和赵亮、李良、吴起瞄着敌人一枪一个，弹无虚发，冲在前面的敌人接连倒下，可是敌人就像着了魔一样，前面的倒了，后面的继续冲，根本不把死放在眼里。敌人离阵地越来越近了，齐振武连长看着面前的敌人，不由怒火中烧，血往上涌，他站了起来，打手榴弹。随着他的喊声，战士们一颗颗手榴弹甩向了敌群，一时间硝烟骤起，尘土飞扬，随着手榴弹的爆炸，敌人又倒下了一片。赵亮忽然发现了敌人疯狂进攻的奥秘，原来又有一个督战的敌军官在吆5喝6的督促士兵冲锋。赵亮看在眼里，心头火起，调转枪口，青龙扳机，子弹嗖的一下飞了出去，不偏不倚，正中敌军官的心窝。就见敌军官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上，督战的被打死了，冲锋的敌人退了下去。白蚁化团长隐蔽在松树林子里，用望远镜观察战局的发展，不时的派出通信员传达着命令。看到敌人接连不断的冲锋，白团长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太阳大偏西了，敌人还没有撤退，怎么办？难道说这群疯狗咬住了人还不撒嘴了？白蚁化团长举起望远镜，边观察边思索，忽然他心生一计，把预备队的1营3连连长李树元叫了过来。李连长，看到没有，敌人都聚集在那里。白团长用手指了一下，你带领全连人